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进入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在民国遇见鲁迅。鲁迅先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不会陌生，我们在中学的课本当中呢都读过他的作品。平常啊，可能有不同的人他心目中有不同的鲁迅，但是在民国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眼中的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读这本书的一些真实感悟。他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专业的硕士生，同时呢目前也是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担任语文老师，张乔林。乔林你好。 哎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张乔林。 说到这本书当中啊，是有很多人都发表了对鲁迅的一个看法。 对， 首先呢这个序言啊，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，这是陈丹青写的。 对，陈丹青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。 当然了他也是作家哈， 对对对， 也写了很多书，其中这个序言其实也是他一本书当中的一节， 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。他写的笑谈大先生。 笑谈大先生，那鲁迅肯定是笑谈大先生当中的一位喽。 对， 我觉得挺有意思哈。 嗯， 就是陈丹青他首先是非常的惶恐哈。 对， 说研究鲁迅的人在全国得有20000多呀。 有， 是吧？那我怎么能够随便在这儿说鲁迅先生？ 嗯， 我怎么能够当做一个专家来跟大家分享鲁迅先生呢？ 是， 因此他从另外的角度跟大家说了说鲁迅先生。 对对对， 比方说挺有意思啊，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就长得不一样，说这张脸呀非常不买账， 嗯， 又非常无所谓，非常酷，又非常慈悲。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，骨子里呢却透着风流与俏皮。可能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，就那么对着镜头，意思是说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。这是他喜欢鲁迅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喜欢看他的照片，他的样子，他觉着鲁迅长得非常好看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更偏向于是陈先生这种他的专业角度，因为研究鲁迅的人呢，可能更多是我们学中文出身的，从文本啊，从思想史啊这方面入手。但是他作为画家，他是不从思想史，也不从文本，他是从他自己这个专业，从绘画的角度入手，然后进行去审视鲁迅，审视鲁迅的相貌，然后从相貌之后去看，去窥视他的内心。 嗯， 从这个角度，陈先生他这个做法，哎，另辟蹊径， 对 人一种另一样一种感觉。 对，独树一帜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哈。 对对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啊，就是西方18、19世纪文学史啊，法国人他摆得出斯汤达、巴尔扎克的好样子。英国人呢摆得出哈代、狄更斯的好样子，德国人呢摆得出歌德、席勒的好样子，俄国人更摆得出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好样子，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。中国呢，用他的原话说谢天谢地啊，总算五四运动闹过之后，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，不丢我们的脸。 对对对对， 他就是也列举了其他很多人。 嗯， 他觉得鲁迅无论是从这个相貌上来讲，还是从这个表情上来讲，给人的感觉上，那都应该和刚才提到大文豪能够并列 其中。 对，的确是。其实在世界文学上来说，中国文学能给世界文学做最大贡献就是鲁迅。 哎，他说喜欢鲁迅第二个理由就是老先生好玩儿，说就文学论，就人物论，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。我不知道乔林你同意他的观点吗？ 我同意陈先生的观点。其实我们现在从中学角度讲鲁迅来说，还是从我们自己非专业的角度了解鲁迅来说，可能那个仅仅只有书本上的，也就是说就是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这个形象的鲁迅。但是生活中的鲁迅跟那个文章中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。 嗯，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， 非常有趣，比如喜欢吃，比如喜欢玩，带孩子去，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上海各大影院去带孩子带朋友去看电影。 嗯， 然后还喜欢吃，还喜欢去兜风。 嗯， 那会儿非常时髦的事儿他都去参与。 哦，你看啊，就是说几乎每个人就见过鲁迅的人，跟他成为朋友的人提到鲁迅先生啊，都说他不是一个从头到晚板着面孔，而是非常诙谐幽默， 对， 随便，喜欢开玩笑。啊，他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人。 对对， 可能几十年来啊，我们把他过于塑像化了， 对， 或者过于把他符号化了。 对对对， 但实际上呢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非常好玩的老先生。 对对对， 好，这是陈丹青一开始呢用了10000字哈，来说了一下自己对他的一个看法。 嗯， 我们从书中也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的内容。 嗯， 这样我们还是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来看看鲁迅先生。 嗯， 陈丹青也提到了，他说写鲁迅的文字好的不是特别多。 对对 啊， 嗯， 其中呢要说一下萧红了，是他的徒弟， 是鲁迅先生学生。 哎，对，说萧红写鲁迅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嗯， 那就不如我们来分享一下啊，萧红是怎么来说鲁迅的，好不好？ 嗯，好。其实从鲁迅先生逝世至今，我们都有不能见到不同的，大概有几千万份这样不同关于鲁迅的回忆。我之前那个北京图书出版社，他们也出版了一个3卷的专门写鲁迅回忆录的东西，然后收集了所有的非常全面的关于鲁迅的回忆的这篇文章。但是我也去看了，我觉得最有才情、最感动的就是萧红。萧红写的是最有才情，也写的最为生动、最为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个关于鲁迅的回忆。所以他第一篇我们选的就是萧红的这个。 那萧红呢能在当时的文坛脱颖而出，与鲁迅的关爱提携是分不开的吧。 对对对 啊，那鲁迅呢据说起先呢有点怠慢萧红。 嗯， 因为这萧红啊他是天真活泼，他在与鲁迅通讯不久之后呢就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他为女士， 是吧、 这种孩子似的撒娇呢改变了两个人之间的拘谨关系。那鲁迅在回信里更是开起玩笑，叫他什么敲女士。 对 啊，就是敲银呐、就是萧红的另一个笔名。 对， 说 笔名 敲女士在提出抗议、 嗯、 但叫我怎么写呢，敲婶子，敲妹妹、敲姐姐，敲侄女，这都不好，所以我想呢、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吧。 嗯，鲁迅就喜欢跟自己的认同的作家呀还有晚辈会开这种玩笑，包括里面那个文中也介绍了他们上午还跟鲁迅见面。 嗯， 然后下午然后那个萧红去找鲁迅的时候，然后鲁迅还会跟他开玩笑，我们好久没见了 啊 其实刚刚见过，就喜欢鲁迅喜欢这种幽默式的方式，小幽默，然后与自己的好朋友进行一个玩笑，进行生活化这么一种体验。 哎 啊， 那在文章中也是这样说的、说鲁迅先生的笑声呢是明朗的、是从心里的欢喜，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呢，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，常常是笑得直咳嗽。 嗯， 那鲁迅先生走路呢很清洁啊，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，同时呢左腿就伸出去了，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出去。那鲁迅先生呢不大注意人的衣裳，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。那鲁迅先生生病了啊，刚好一点打开窗子，他就坐在躺椅上抽着烟，说那天萧红呢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，很宽的袖子，鲁迅先生就说了，这天气闷热起来，这就是梅雨天。他把他装在象牙嘴上的香烟用右手装得紧一点， 往下又说了别的。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，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，于是我就说：“周先生，我的衣裳漂不漂亮？”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，不太漂亮。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：“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，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，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，红上衣要配红裙子，不然就是黑裙子，咖啡色的就不行了，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。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？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，上边穿一件紫上衣，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。”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萧红：“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，还带格子，颜色浑浊得很，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。”你看，他其实还是挺注意观察别人衣裳的。 一是观察，其实鲁迅他有自己的审美，特别是不光鲁迅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，更多他会关注一些绘画，包括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看了大量的关于美术、关于色彩这方面的书籍，所以在鲁迅包括之后他去指导关于版画，青年人中国青年人喜欢开始流行版画设计，他也会去参加其中。证明鲁迅他对于这个绘画呀、对于艺术啊、对于色彩服饰搭配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， 就是平常他不说得， 对， 但实际上他心里是有数的。 对，所以之前为什么说鲁迅是看不见的，他说其他都看不见的，并不是真的不明白怎么去搭配，更多他是不愿意去说。 你刚才提到鲁迅喜欢吃， 这 里面书中写到了包饺子， 他 在吃方面你觉得算一个美食家吗？ 不敢说是美食家，但是文人嘛，那个吃那小吃，还有这些关于品酒，这都是作为传统文人他们都有具备的这种东西。所以鲁迅呢，不敢说是大饮食家或者大美食家，但是对于一些小吃啊，包括一些他从浙江绍兴来到北京以后，会对一些吃比较关注。 非常的关注。书中写了说，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。刚开始呢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，搭电车呢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功夫，所以那个时候呢来的次数比较少。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，一过12点电车就没了呀。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，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，11点半了，11点45分电车就没有了。反正已12点电车已没有，那么再坐一会儿。许先生如此劝着许先生就是 许广平、 就是他的爱人鲁迅的爱人。那鲁迅先生呢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，安静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。1点钟以后送萧红出来的是许先生，旁边下着蒙蒙小雨，弄堂里的灯光全然灭掉了。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我坐小汽车回去，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，还是很周到的。 对，这也是体现了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非常爱的，非常非常体谅的。因为之前也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在北大鲁迅讲课，然后有一个山东籍的一个旁听生，还不是北大学生，叫冯醒三，那醒是就是那个反省的醒，三是一二三的三，然后他呢来到鲁迅他们家。把自己的那个鞋往地上一扔，就跟鲁迅说：“鲁迅先生，您看，我这鞋前面都开了，然后您那个胡同里有人那个专门修鞋的，你去给我修修吧。”作为大师的鲁迅，像对于学生这样，然后鲁迅呢二话没说，提着鞋，然后就去给他去修鞋了，然后还跟他说：“你这坐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这有吃的有喝的，你这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然后又给他修的特别好，送回来了，还亲自给他穿上。这样鲁迅，然后最后，然后这个冯景三呢，也不买账，然后还去抱怨鲁迅怎么这么长时间呀、然后之后就走了。然后作为大师鲁迅呢，作为那个非常热爱学生这样的鲁迅，只是哈哈一笑，说只是最后说一句：“山东人果然豪爽啊！”这样的鲁迅并不把要一般人可能就我是大师，我是文学家，你怎么这么去跟我说话呢？还让我去帮你修鞋。但是鲁迅体现出他的人不爱， 因为很多人看鲁迅的文章之后啊，觉着句句都像匕首一样， 对， 说他脾气肯定不是特别好。 嗯，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只是一面从他的杂文里了解出来，在杂文中的确是这样，但是生活中的鲁迅，但生活中鲁迅并不是这样。他比如说对他是一个特别好的、特别孝顺的儿子，也是特别好的丈夫，也是特别优秀的父亲，然后对于学生也是特别好的老师。 对于鲁迅来讲，书中也讲了一些琐碎的生活。 嗯，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想知道一些细节，对吧？ 嗯， 你比方萧红是这样说的。说鲁迅先生不游公园，住在上海十年，兆丰公园没有进过，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。春天一到了，我常告诉周先生，我说公园里的土软了，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呀。周先生答应选一个晴好的天气，选一个周日，一道去，坐小汽车开到兆丰公园，也算是短途旅行。但只是想着而没有做到，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。鲁迅先生说，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，一进门分作两条路，一条通左边，一条通右边，沿着路种点柳树什么的树，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，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你看，他说的也很有意思。 对对，鲁迅的这个设计就体现出他的作品非常好。通过这我突然想起来，就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一篇文章叫做秋夜。开头很有意思，在我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枣树，另一棵还是枣树。 对对对。 然后很多孩子不理解，这不废话，你直接说两棵树不就完了吗？好多中学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去讲。然后包括有些孩子模仿鲁迅，在我门前，在我家门前有两盆花，一盆是什么这花月季花，另一盆还是月季花。然后这个老师就会说你不能去这么写，很多人不能这么去写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人家是鲁迅，你不是鲁迅，对吧？但是后来我通过去鲁迅故居去看，后来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可以完全运用到我们作文里头。比如说是一种环境描写，是一种我平时教给孩子的时候，教他们写作文的时候，运用到五种觉，什么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。其实鲁迅在这里开头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，也是其实有时候看鲁迅的文章，真的对我们写作文有帮助。比如说您可以这么去感觉一下，在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还是枣树，这其实就有一个视觉的移动感。 嗯， 鲁迅一样把这个作品，把这个环境一下变成立体的生动着，一下有不管从左边到右边，还从右边到左边，有这么一个视觉的移动感，从这棵树到这棵树，这是把这件静态的东西转化成动态了。 嗯， 这是鲁迅给我们的一个作文，中学生写作文是有一个很好的启示。 哎，鲁迅呢，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还是挺平易近人的。 对对， 他无论是对待自己的爱人、 嗯、 对待孩子，还是对待自己的学生，鲁迅先生呢，他记忆力是超群的。 嗯， 据说他的所有的物件摆在什么地方， 嗯， 他都是井井有条。 对对对， 包括他也是非常心细的一个人。 嗯， 比方说要寄书啊，书中就这么说了，说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，常常呢要把寄出的书然后从许先生手中拿过来自己包。 嗯， 就爱人包完了不行，还得自己包。 不放 心。嗯，啊，他要亲自动手才可以，用细绳捆上，方方正正的，连一个角也不准歪或者是偏一点儿。然后呢，拿起剪刀，把捆书的绳头都剪的是整整齐齐。从此也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。 对，严谨人，包括鲁迅先生有很多细节就反映到他，比如说刚才说把那个绳子剪完之后，他也不去扔。比如我们要收到一个、从出版社谁寄来的东西，一撕完了之后就可以扔了，但他会收起来，为了是将来给其他人寄书的时候再二次利用。 嗯， 这一是鲁迅心细，二也是出于环保。 嗯，当然这里面也提到了徐广平和他之间的关系哈。 嗯。 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。 对，非常好 啊。这里面也提到了说许先生的悉心照料。 嗯， 说1936年春，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，但没有什么病，吃过了晚饭，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儿。许先生对我说，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，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越过去，而近年从没有这么做过，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。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，鲁迅先生没有听见，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。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，装着煤炭哗哗的响，把鲁迅先生震醒了。一讲起话来，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。其实鲁迅先生这个晚年的身体啊，确实是不太好。 对 啊， 就因为呢，他的身体使他只活了55岁。 哎，也是由于过度劳累吧。 对对对对。 啊，生活条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。 是，因为之前早期还是可以的。 嗯。 但是因为去了那晚年做10年生活在上海，然后各种要求、各种在那个家庭啊，还有工作的等，包括战争的影响，他的这个钱啊，拿的没有以前多了。 嗯， 像在以前的话，在北平时代，他每个月可以赚到300大洋， 那时候很厉害， 非常厉害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一家三口人在北京，比如父母再加一孩子，一家三口温饱问题只需要1块大洋就够了。 嗯， 但鲁迅那会儿能挣300大洋，还是非常宽裕的。嗯， 所以但是后来就晚年因为政治的原因吧， 嗯，对对对， 所以说可能还没有之前生活的那么好了， 嗯， 啊。这是提到了萧红，萧红的文章在写鲁迅的里面确实能够排上哈，啊， 对， 能排到前几位。 嗯， 写了很多的细节。这里面咱们还可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人，比方说售票员 阿 泪，阿 泪， 一面之缘，售票员写的哈，就是见过他一次， 对， 但是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？ 嗯， 这跟萧红那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对， 萧红是相当于整天见他，是吧？ 嗯，对，他萧红算是鲁迅最贴心的，又学生，又像个妹妹，又像个女儿一样对待。 嗯， 像这个，因为这在我们编这个的时候选了很多，有他的老，有的学生，有的朋友啊，然后也有他的兄弟，还更多的去选入一些从老百姓角度上来去反映、去写鲁迅的，比如像这篇阿泪。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篇， 嗯， 我们在中学课本中、初一的课本中也选入了这篇文章。 哎，阿泪呢是一个小小的公交车售票员， 对， 他眼中的鲁迅什么样呢？ 嗯， 他从当时社会底层来观察这个大人物，这种视角下的鲁迅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用6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亲和、温情和友爱。 嗯， 这是他们相遇，应该是1932年。 对， 1932年，当时阿泪呢是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售票员。 对， 有一天中午啊，然后他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。 嗯， 那时候好像下着雨。 对对对。 然后心里想，那就到内山书店去吧， 嗯， 在那儿躲一会儿雨。 内山书店是鲁迅最常去的一家书店，现在在上海也有。然后里边的内山书店的掌柜叫内山文造， 哎， 跟鲁迅的关系也非常好。 嗯， 然后最近也出了一本他内山文造写了一本回忆鲁迅的一本书。 哎， 嗯，也披露了很多关于鲁迅在书店与内山文造见面啊一些回忆性的东西。 嗯， 非常非常好。 嗯，挺有意思啊。他这里边还有他们的照片呢。嗯， 对对对， 是吧？ 他和内山文造， 内山文造 背景，这张图的背景就是他们的内山书店。对对对。 好，今天也非常感谢乔林的分享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。 什么你给的，什么我懂了，什么你错了，什么我都应该取舍。越去的难忘的时候想要倾诉，而看见的却是安卓的回复。也许你不曾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，然后将自己置于明暗处。什么你给的，什么我懂了，什么你错了，什么我都应该取舍。镜子里的我不像我了，慢慢消失的我去哪里了？什么阻挡着，什么空壳了？